扬名安身，眼看着就要不成，心头痴，同日青天难解厄，手中枪，脚海翻江又不敢穷，奔不上，穿衣吃饭，这家中是有欠着，一债恩钱都不清，这饥寒债呀，为人要得了那三宗兵，就便是兄曾勤修父荫诸基的那英雄，若生不逢尘，时运为痛，他也未必能成英雄。 少心啊，你 他们而哭。到明天要往哪里去，土壤啊火把人愁，死上无言，眼望归阴说不出口的英雄，眼圈一红，贵英雄，爹爹，倒不如把儿我怎么样啊？那好汉又不语，强长伤心，牛向大山，咳嗽了一声，犹豫多时。了将军不下马，那英雄他又不恨，贵英雄，爹爹，咱们可是各自奔前程啊！好汉将头点，高怀德伤心不住，泪飘零，悲切切。双手拉住了贤孝女，说谁让是我儿的命苦，遇见为父我无能，眼睁睁你我父女身逢绝地，倒不如与儿寻个着落，夫娶功名，一者是我儿也有的安身处，全心意又算爹爹把账清。第二件，为父我好长凌云志平武艺，何愁挂帅把头缝，到那时衣锦还乡门户改，咱父女苦尽天来身受荣，这而今并非是爹爹心狠不顾你，儿啊，人生需要那顺但是而行，这姑娘冷冷苛苛把天轮看，战兢兢的弱体惨淡淡的花容，板上说爹爹感